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Welcome,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全新 to one， 二十一天正在回归。 Listen to one, listen. 唯有最坚定、纯粹的信念，方能击溃所有暗黑困境。 奋力去疯，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剩下只空放肆的心态继续活着，就算累心了，孤注一掷，脉搏都不要了，选择是真心永恒。 本周期 Listen to One To One Band，他们是 S.I.R. 飞儿乐团第九张钻石级大碟 Diamond Heart 钻石之心就在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Listen 二十一。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新的一周开始了，那我们的午夜情歌也再次跟大家见面，又是一个周末没见，大家有没有对我有一丝的想念呢？好啦，依然是老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系和互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可以跟我文字互动。如果想看视频直播呢，那依然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看到我啦。这周呢应该也是七月的最后一周，所以七月也很快就要过去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呀。好吧，先来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原来两个人缘分尽了，即使在同一座城市也不会再见，别说一座城市，就算我们相距100米也很难碰面了。 谁为什么不开心，更天我很不错，但谁实在好伤心，更一句 I don't care， 几度受伤的声音，一起过已很好，我不贪心，当初我有多深，谁懂得今天接近，真感觉宽恕再教训，更天我说分手，在寂寞当中偷身，不需要假惺惺共中关心，恋爱的心事诉比过他，不需要再害怕，我就当放假，你就放过我好吗，根本你不懂得，不懂得爱我，辛苦你也怀疑，在诉发前奏我附上几多，后悔几多，解算几果， 分手后会得到你很挂着我。 更听你笑不错，谁为什么不开心？更听我恨不错，但是傻再好伤心。更一句 I don't care， 几度受伤的声音，一气过已很好，我不贪心。当初我有多深，自动地肩天之紧，怎敢过宽恕再教训？更听我说分手，在寂寞当中偷身，不需要假惺惺，空中关心。爱的神是属别个他，无需要再害怕。我做当放假，你做放过我好吗？给不你不懂得，不懂得爱我，辛苦你也话要再受罚，请就我付上几多，后悔几多，大算结果。懂爱情都是错，分手我会得到你很挂住我。给不你不懂得，不懂得爱我，辛苦你也话夜在沙发迁就我，付上几多，后悔几多，皆算。 这首歌来自梁爽，叫做《根本你不懂得爱我》。仔细听，这还是粤语和普通话交织的，就一段粤语一段普通话。但是呢，我觉得这首歌也很好听。有的时候，就是不懂爱，不懂得怎么去爱一个人，比不爱一个人要更伤人。今晚我们来分享的话题是你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句话。这个话可能是一个长者告诉你的，可能出自你的一个朋友，甚至是你的对手，也可能是你的爱人，又或者是一个陌生人，你的父母、家人、老师等等等等。但是这句话呢，可能对你影响非常的深远。我想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么一句或者几句是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话。它或许可能给你很鼓舞的感觉，也许它伤你很深。来吧，来说一说你们的这句话都是什么呢？欢迎在聊天室、微博、抖音三方啊，我们三管齐下。今天我的嗓子终于恢复啦，恢复到我们的人间小百灵，人间百灵鸟，我又回来了啊！所以大家听到了清脆的嗓音啊，也希望在这个周一开启一个一周的好心情。然后我们的深夜放毒现在已经内卷到节目刚刚开始几分钟就开始发图了，小百那绝对是我们这里面当之无愧的食神。你这做的是什么冒菜麻辣香锅还是什么？这里面居然有我最爱的牛丸。哎呀，一说到吃我的嗓子又不淡定了。好了，我们还是来分享一下看看大家的这些话啊。老头子舍得他说，20多年前毕业时，数学老师对我说，你可以先有才后有才，也可以先有才后有才。这个一个是钱财的财，一个是才华的才。但是我觉得呢，这两者还是有一个先后关系。这个当然也不绝对，就是我觉得人肯定是在某一方面一定是有优点和天赋的。那么你发挥自己的优点、才华和天赋，才能够去赚取财富。但是也有反过来的例子，比如说我天生，可能这个家庭条件会比较好，所以我先有了一部分的经济基础，然后呢，我再运用我的才华，使这些钱变得更多，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句话怎么都成立哈。清风飘扬说，改变自己能改变的，接受自己不能改变的，这是初中班主任对我们说的一句话，一直记到现在，而我也是一直这么做的。好，棒棒哒，这些都是励志的话哈。也有一位朋友，当然他是匿名发过来的，他说，我永远忘不了的是我的某一位前任跟我说的一句话，他说，你跟他比真的差远了。他说这句话真的伤我非常深，也是因为这句话我下定了决心跟他分手。的确是这样，如果一个爱你的人，或者说你爱的人，能够当着你的面说出你和别人比较的这些话，并且结果还是你比不过他，那我觉得可以放手了。 白与白我纤维红尘俗世苦堪过灵位，但是爱就变阶梯后，如同肮脏污秽不要提，沉默低声回归，带次回礼只信任防卫，怎么冷酷却仍然美丽，得不到的从来矜贵，身处劣势 白玫瑰来自陈奕迅，跟红玫瑰是我觉得应该算是姐妹歌曲吧，就同样的旋律不同的歌词。其实红玫瑰与白玫瑰这是一个经典的也是亘古不变的一个难题，就红玫瑰与白玫瑰两方谁都不会替代谁， 但是呢，有人喜欢红的，有人喜欢白的，总是会被拿来比较，但是永远都不会有一个结果。但如果把它化作人，化作在感情里面的选择的话，那我觉得还真的很难抉择。来吧，对你影响很深的一句话，就是你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棉花糖说，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这流浪星球就是怎么说，影响太深哈、啊。对，反正这个也确实是，大家谨记吧。嘟嘟一二三，他说永远不要忘记微笑。是的，永远不要忘记微笑哈。那说到这个微笑呢，突然间想到了你的微笑，来自飞儿乐团，没错，也是我们 Listen to One 第三期的主打音乐人，我们的荣誉真心音乐人飞儿乐团。那接下来呢，我们新的一个周期也要开启了。其实我觉得飞儿乐团呢，这大家都非常熟悉了，虽然说他们是就是算是2.0版本吧。经典的呢大家都谨记在心，但是新版也有它的青春和活力。那新出的这一些歌曲我听了一下，我个人都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有一首歌，像它的主打歌《锦绣梦》，也是跟之前的《月牙湾》有一个梦幻联动，就是能听得出来里面加了时下最流行的一些国风的元素，所以说还是挺上头的。来吧 ，Listen to One， 我们的飞儿乐团正式上线。所以说，接下来我们来听他们的一首歌《锦绣梦》，来自 FIR。 水客匆匆，一缕清愁，一点朦胧。我牵起一片烟迷蒙，细数下河东。你眼神闪烁，月气中，牵你衣袖，白发轻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盘膝向西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缘勾勒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回忆的水墨掏不空。爱像锦绣梦，莫笑我滚滚红尘，追逐谁依然歌颂，残雪独钟，情话还藏在心中。牵起一片烟迷蒙，细数下河东。你眼神闪烁，月气中，牵你袖，白发轻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弹琴上西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缘勾勒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 来自飞儿乐团的一首歌《锦绣梦》，确实听起来呢，也是有一种就是，有一些民乐的元素啊，国风的元素在里面，依稀能够找到《月牙湾》这首歌的影子。但我觉得呢，两首还是要分开来听，嗯，不一样，毕竟是两首歌嘛，还是怎么说，各有各的特色吧。看新田说这里面有二胡的元素，是的，反正被你听出来了。还有小青团小团子也来了，他说你放心吧，有我在你肯定没问题的。我记得之前看过一句话，就是说对方说什么让你最觉得有安全感，第一个是我爱你，第二个是我等你，第三个是有我在。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有我在这句话是比我爱你要更让我觉得心里踏实的，因为我会觉得有一个人陪伴我，只要我一回头，他就在那个地方，这让我觉得很安心。这就是所谓的安全感吧。我觉得爱情呢，一定是对等的。就像刚才在抖音上有一位朋友，他说遇到一件事情，可能是，我觉得应该是有情感关系的哈，对方。他说我送了他一个3000块钱的手机当做生日礼物，当然这是我自愿的，但是呢我肯定会期待他也同样送我礼物。可是呢他却跟我说，我觉得你很现实，对不起，我并没有想过送你礼物。那应该怎么办呢？这个确实很堵心，可是我觉得凡事真的应该换位思考。那你在收人家礼物的时候，你不觉得你也很现实吗？好啦，继续来听歌，来自唐汉霄，他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音乐人，很低调，可是他的歌都很好听。这首歌《双鱼》，有没有双鱼座的小伙伴们，送给你们吧。 叫做平台有多情，时空隐忍放肆有空虚，想得通这个世界的道理，却还弄不清自己。走在一面悬崖，一面荆棘，一面湖泊，一面森林，一个人活像个电影，选择拥抱别人，丢弃自己，飞向光明，坠入地狱，对于爱都难以抗拒。我名字叫做双鱼，Love is everything。Everything.

欢迎回来，这里是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叨叨。23:31，我们继续温暖陪伴。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的话题就是你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句话。然后刚才呢，听了两首关于，一首是双鱼，一首是可惜我是水瓶座。我说为什么我们金牛没有一个就这样温暖走心的情歌呢？然后大家都开始报了自己的星座。好吧，我看看，这个接下来有双子和巨蟹。好啦，之前呢已经调查过了哈，当然每一个不管你是什么星座，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都有自己的个性在里面。那下半段我们就继续互动吧，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和新浪微博主持人道道来跟我文字互动。当然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来看我，也可以留言哦。那我们今晚的盲盒就要出场咯。这个有点小众，但是提示一下，今天这位歌手上了热搜。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呼吸慢慢的，像吹着以前的味道，眼睛绽放着，而眼神枯萎了。那呵护的人，他摘下爱情不回来了。我太爱你了，我失去你了，像一觉醒来，全世界都变坏，思绪一片空白，自己轻得像一颗尘埃，坠落一切还要你来主宰。我失去你了，因为我太爱了，我知道你的心是一片窗外的云彩，誓言变成空白，空白的装不下未来，星星和月亮今夜就要分开。快乐睡着了，孤独还醒着，过去美丽的连自己清楚都记得，回忆绽放着，感觉枯萎了。那呵护的人，他摘下爱情不回来了。我太爱你了，我失去你，像一觉醒来，全世界都变坏，思绪一片空白，自己轻得像一颗尘埃，坠落一切还要你来主宰。我失去你了，因为我太爱了，我知道你是一片窗外的云彩，誓言变成空白，空白的装不下未来，星星和月亮今夜就要分开。我失去你了， 因为我太爱了。我知道你的心是一片窗外的云彩。装不下未来，星星和月亮今夜就要分开，深夜变成空白，空白的装不下未来，星星和月亮今夜就要分开。 这是来自李泉的一首《没有你了》。李泉真的绝对是一个大才子哈！今天他上了热搜，就是因为他有了自己的宝宝，他真的太低调了。然后连他的好友丁薇都在微博底下给他留言说：“嗯，怎么完全没有听说的样子？”就是大家网友们包括粉丝们也就释怀了，你啊连丁薇都不知道，那好吧，那我们不知道也是正常的。但不管怎么说还是恭喜他。嗯，他的歌曲我觉得都很有自己的风格。恭喜我们的山外有山还有棉花糖答对了啊，还有泪落心田，这你们的这三花聚顶啊，永远都是你们三位三花聚顶的 SHE。 好啦，那接下来呢，这个盲盒过后我们就继续跟大家分享对你影响至深的一句话。思思她说，五岁的小女儿对我说，妈妈你要努力工作，我要努力学习，知道吗？嗯，好暖心。还有佳宁她说，初中数学老师劝勉名字当中有个恒字的同学，她说学贵在恒，所以持之以恒很重要。吃一颗都跳跳的他说，生活本身就是困境，所以也没有困境，只要想开了就是那么回事儿。哎，这个倒是很好，很能够安慰自己哈。嗯，给自己劝勉的一句话，不错不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来看看今晚树洞又是什么内容。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打开信箱，哇，发现了有几句话放在里面，所以我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世界上所有的情话都是从想你为出发点的。撒娇是察觉到了被偏爱的可能，收敛是知道了自己和他不可能。可惜喜欢就像惩罚一样，只要一方为零，结果便为零。王家卫《重庆森林》里面有一句台词，其实了解一个人并不代表什么，人是会变的，今天他喜欢凤梨，明天他可以喜欢别的。毕竟是我爱的人，我能够怪你什么呢？他最潦倒的时候也没忘记给我买花，让我觉得这次好像没有爱错人。真爱不会因为一次分手而结束。每一句都很有它的道理，是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那个在最穷困潦倒的时候没有忘记给你买花，而在你最低谷的时候也没有选择离开的人。 相信一切有情 王菲一首《红豆》，非常经典的歌曲，《相思的红豆》。希望对方能够懂得，希望每一份付出的爱意都能得到相应的回馈。但是其实这个也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因为也可能落花有情，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不管怎么说，希望大家都能找到那个对的人吧。Stream 他说，在一家理发店的墙上贴的一个标语，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觉得还是挺激励人的。对，还有宅他说，就是我老师说的，吃不了学习的苦就得吃生活的苦，让我铭记一辈子，也是自己一直努力的动力。是的，宋彦君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你会选择哪一条呢？容易的还是难的？适当的要付出多少努力？对，看你选择难易程度，这就跟游戏打通关是一个道理。有的关呢就容易，就是比较容易过的，然后但是你觉得没有什么成就感，也没有什么挑战。但是有的这个关就比较难，可是当你通过的时候，你的装备可能就会很高，就是获得很多钱呀，或者捡到很多好的装备呀，等等等等。所以付出和回报都是对等的，当然这个难易系数也是成正比的。来吧，继续来分享影响你特别深的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句话。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我觉得是张惠妹所有歌曲里面可以排前三的歌曲，我特别特别喜欢，尤其配上她的这种声音，唱的真的很让人揪心。如果你也听说， 突然发现站了好久，不知道要往哪走，还不想回家的我，再多人陪只会更寂寞，许多话题关于我，就连我也有听过，我的快乐要被认可，委屈却没有人诉说，也把信仰从半剥落，拿掉防卫剩下什么，为什么脆弱时候想你更多。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想过我，像普通交朋友，还是你依然会心疼我，好多好多的话想对你说，悬着一颗心没着落，怎么符合 相信我，对流言会附和，还是你知道我，还是我跌跌撞撞才明白了许多，懂我的人就你一个，想到你想起我，胸口依然温热。信仰从被剥落，拿掉防卫剩下什么？为什么脆弱时候想你更多？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想过我？像普通交朋友，还是你依然会心心没着落，要怎么复合？舍不得，又无可奈何。如果你我听说，会不会相信我？许多懂我的人就你一个，想到你想起我，胸口依然温热。如果你想起我，你会想到什么？ 这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作曲是周杰伦。然后呢，记得在采访的时候张惠妹就说，她说周杰伦真的非常非常的严格对于歌曲的把控。然后就是一开始张惠妹向他邀歌，他写了这首，结果呢他写完了之后连夜让张惠妹赶紧录小样给他听，然后张惠妹吓得说，哎呦我今天状态不好，然后可不可以晚一些录，结果第二天录好了发给周杰伦。周杰伦听完了说，嗯，如果你的尾音要是上翘一点来结束的话，我觉得会更好。然后张惠妹就开玩笑说，还好他只是负责作曲并没有负责制作，否则这首歌可能难度会更加的加大。但我想对于音乐执着的人，认真的人就是这样的，就不管你的地位是什么样，你当时红不红，你是天后也好，或者说你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小透明新人，但只要你们对音乐都是热爱的认真的，那么大家都是平等的。好了，继续来听歌。嗯，接下来的两首都是老歌了，那我想回忆杀来听这首歌。听前奏好像还意识不能够听出来是哪一首，再仔细听听看，你就会知道，哦，原来是他呀。 惊喜太多，怎堪面对？不是不要你陪，有些事你无法体会，卸下了防备，孤独跟随。我想要一个自己的空间，能够好好想想我们之间的明天。如果爱情不如我们想象的甜美，那么所有的罪让我来背。我的心太乱，要一些空白，你若是明白，让我暂时的离开。我的心太乱，不敢再谈更多爱，想哭的我却怎么哭也哭不出来。我的心太乱，要一些空白，老天在不在忘了为我来安排。我的心太乱，害怕爱情的背叛，想哭的我像是一个迷路小孩，迷路的小孩。夜里难能入睡，用什么可 来自小刚、周传雄一首老歌《我的心太乱》，这算是80后的回忆杀。那接下来我们的晚曲就杀得更彻底，回忆杀得更彻底。来自齐秦，《大约在冬季》，我觉得很温暖。跟大家道一声晚安，明天我们午夜情歌继续。祝大家有一个好梦吧，拜拜。 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